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了香港博雅国际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黄少乾老师和香港国际教育交流协会的华北地区负责人陈平老师，欢迎二位老师。 你好。 大家好。 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介绍了香港留学，特别是我们本科留学方面的一些信息，尤其是通过我们的内地的高考这样的一个途径，如何去香港读大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请二位老师继续给我们讲一下，除了这个高考的分数这样一条途径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到香港去读书，尤其是说读本科这方面，先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吧，黄老师。嗯， 好的。其实香港大学呢是比较开放，他所以接受的那个成绩啊跟各方面还是比较广的。 嗯。 好像因为我们内地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叫国际班，他们学的课程呢不一定是我们内地的高考课程。 就是一些国际中学。 对，国际高中他学的那个课程呢是可能会用美国的高考啊，像 SAT 啊 AP ACT 这些成绩在考这些考试。 嗯， 那另外一种呢还会采取那个英国的高考，就 A-Level、GCE A-Level。 那还有呢，其实一些还有中加班，他就会跟加拿大的一些高中去一起合作，就以那个加方的毕业成绩去直接申请。在香港这块都是可以认可的。但最近呢，其实这我给多一点信息，就是香港呢有一个现在最新的一个趋势，就是学生内地学生呢还可以考的就是叫香港的 DSE 课程。就是这个 DSE 课程的。 DSE 考试吗？ DSE 考试。那这个其实就是香港的高考。 这是一个比较新的考试吗？ 在香港 香港不是在内地。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新的，因为香港是从以前英国的英式的教育制度2011年的时候呢就转制成美式。那转成美式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了这现在香港的 DSE, 这个考试。那这个考试呢它有其实相对于美国英国的这个高考来说还有很多的优势的地方。因为无论你A-Level 或者 SAT 这些考试，它全部都是用英文去考试的。但是呢，对我们内地学生来说肯定是比较吃亏，因为我们真正水平没办法去体现出来。但是香港的 DSE 课程呢，学生可以用英文去考，或者用中文去考。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类似的考试内容，它可以选择语言。 对的，而且我们有做过一个研究，就是香港的 DSE 课程呢，会比我们内地的高考还要容易，尤其是数理化这类型的那些科目，所以现在内地学生其实这条路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就能去到香港，但同时间呢，也可以去到海外，好像英国、美国，因为这个 DSE 考试也是全球认可的。 那这个考试是在比如说有些学生他就不参加高考，或者是他参加了高考之外也可以再参加这个考试，这个 DSE 考试是在什么时间呢？ 是每年的大概4月份的时间在香港去考，学生必须要到香港去考。 那他报名呢可以在网上报名吗？ 可以网上报名，但是那个报名的工作就比较复杂，而且那个时间段也是比较早。对，就可能要去到9月份、10月份就要开始报名了。 就是头一年的9月份、10月份。 对， 2019年好像就要2018年的，就家长要提前准备。 他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刚上高三就要报名。 对， 是这样吗？ 对的，对的。 嗯，那如果要参加这个DSE 考试的话，除了我们这个平常的一些课程之外，需要其他的额外的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这块呢，其实这个 DSE 考试啊，它好像刚才说的数理化这块呢，是相对于内地高考来说比较容易的，比较轻松，我们内地学生都比较好去应付。 嗯， 但是呢，香港的那个英语还有一个科目是内地没有的，叫通识，它有通用知识。这块呢就内地是没有了，而且这个通识课的那个考点啊，还有考试方法方式啊，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模式啊，所以这两块是要提前要做准备。 嗯，那可能就是说要看平常的积累，或者是说知识的涉猎的范围。 哎，对， 嗯，那不同的孩子可能就掌握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还有可能就是孩子可能又要学高中课程，要学这个，当然了，这样出路多，他肯定要付出的努力就多。 对，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考试呢，就要看学生的本身的情况， 积累的情况， 是不是要选择这个考试？因为有些学生可能他。只是要目标只要去到香港的话，那其实这刚才说的这些国际成绩呢，都可以不用去考虑。其实香港如果要去香港去升学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在内地读一年的那个预科。这个预科成绩呢，现在在内地也有是被港校认可的那个预科的课程。那学生只要读完一年之后呢，就可以到香港去升学。 那香港认可的咱们内地的预科课程会在哪些学校？还是很多学校都有？ 现在做的比较据我所知啊，现在就只有上海交大有那个香港班，那个就是认可的。还有其他学校呢，就好像在中山大学也是有啊，但好像是已经停了那块。就只有上海交大还在，之前清华大学也有那个预科班啊。 那报考这个班呢，是它的途径也是单独申请？ 对，单独申请，那自主招生的不会影响。 也就是说，刚才黄老师介绍的这些呢，就是除了咱们上一期节目中提到的这个高考途径之外，您可以不参加高考，去单独做一个申请和考试的话，通过这些途径也是可以实现的。 对的，对的。 我特别感兴趣，刚才您提到说这个 DSE 课程除了可以去香港读书之外，其他的一些国家它也是认可的吗？会在哪些国家？ 全球都认可的。好像在英国，它是跟 A-Level 一样呢，是进了一个 UCAS 系统，就是大学联招系统。它只要学生如果拿着 DSE 成绩的话，就可以跟 A-Level 一样，你直接去填报那个成绩，它的系统就可以默认出来你的相对的成绩，然后就作为那个大学的派位分配。那英国是这一块，然后美国的话，它是各个学校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标准，因为但好像耶鲁这些大学它也是认可香港的 DSE 成绩。另外就是澳洲的话，就肯定也是更加容易啊。澳洲、加拿大他们对这个香港的 DSE 成绩是几乎全部都认。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留学时间。在上一个阶段呢，黄老师特别为我们介绍了一下通过除了高考之外的其他途径如何到香港去读大学读本科。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啊，除了去香港读本科之外呢，还有很多同学呢会选择可能在内地读了本科哈，到香港去读一个研究生。因为香港的研究生这个时间压缩的还是比较短的哈，可能对于同学的时间成本来说还是很划算的啊。 那研究生呢，现在呢就是可能这三年之内吧，我们收到的申请呢就是比较多。因为呢是这样，内地的研究生呢要参加研究生的考试，然后准备的时间也是比较长。那香港呢申请研究生呢它是无需考试的，只需要这个大学的平时成绩还有一个语言成绩就是 OK 的。这是在申请上啊。 这语言成绩是要考试 雅思或托福这种 都 是可以的，都可以的，比较灵活。那有些香港的学校可能拿着六级的成绩，大学六级成绩 成绩语言也是可以的、 哦、 也是可以。当然你要求的学校可能就是像上一期说到的港中科这些排名比较高的、 嗯、 专业比较热门的，肯定要求的语言成绩就是高一些。 嗯， 哎，这都是和海外那些个知名的排名高大学是一样的。 嗯， 那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就是他只需要读一年在香港就可以毕业了，非常的快速、 嗯、 啊。而且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在香港读完研究生一年之后呢、 嗯、 还可以无条件的在香港逗留12个月，就是一年，会给你一个时间找工作。 嗯 啊， 是一个， 对，这是一个政策，这是香港政府给到我们这个内地学生的一个政策。那、 嗯、 可能我们呢，这香港对我们内地学生还是比较喜欢的，他英文又 OK， 然后呢也掌握这个我们内地的中文，然后还有英文还有粤语两文三语这样，然后呢等于说他的专业呢又比较对口，所以呢对研究生毕业呢又很快、 嗯、 或者甚至本科毕业呢就被这一些个知名的企业会去录取了啊，会拿到这些知名企业的 offer， 就业率是很高的。 嗯，就业的时候还是比较受欢迎 的。 嗯、 是 的， 比较受欢迎的，是非常受这个香港雇主的喜欢吧。 对，或者这里我补充一下、 嗯、 就是现在内地生呢在香港就业是很有竞争力。 嗯，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国策、 嗯、 现在都是以香港为作为一个出海口。 嗯， 现在很多国企民企也好，他们要往外走的第一步呢都会选择在香港。 嗯， 那在香港，所以现在你去香港中环去看的话，以前香港中环呢说英语的比较多，因为都是一些外国公司，他为了以前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他会把那个亚太区总部或大中华总部会设在香港。 嗯， 但现在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的话， 嗯， 外国人已经能自己进中国了，但是呢、 嗯、 现在就反而是我们内地的中资企业， 嗯， 就会透过香港来往外走啊、往外去拓展。 嗯 啊，所以这些中资企业呢他们肯定会首选会选择聘用内地学生，在香港毕业的内地学生。为什么呢？第一个他的语言，就内地生的语言上面就没有任何障碍。 嗯 啊，我的普通话呢，我在香港人的里面呢，我可以不客气的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普通话。 已经很不错了，已经很好了。 在我们内地还是很普通。 对，但是虽然是这么烂啊，但是在香港比我烂得多的这个多的、啊。对，所以这个还有另外就是文化。 嗯 啊，那内地生的话在内地长大，很多文化习俗啊，很多都跟这个中资企业的话都会比较配合。 嗯 啊，那包括工作方式方法。这些都可以、 嗯、 啊，所以这个内地学生的就业呢在香港是一点都不用去担心、 嗯、 啊，在我其实我读书的时间已经读大学已经十几年前了， 嗯， 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呢已经是我看到一些内地生呢他们还没毕业之前手上已经拿着好几个那个录取、 嗯、 这个工作的那个 offer， 嗯， 找工作这块呢肯定不用去担心。 嗯 啊， 那如果是咱们内地生留在香港工作的话、 嗯、 他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身份 呢？ 身份， 他其实呢，这个身份还是一个我们叫做香港身份证，因为在学生呢到香港之后呢，他无论去做学生或者做工作，他都有一个叫香港身份证。他如果他连续住满7年呢，他能拿到叫做永久居民身份证。 嗯 啊，这个香港身份证的话，他是要每1年或2年就要数千啊，你就还可以继续的renew 你的那个香港身份。 嗯， 那等到你那个连续住满，就包括学习连续住满7年了、 嗯、 你就可能永久居民身份、 嗯、 就是我们说的拿香港身份。 嗯嗯嗯，明白明白。嗯，那这是说在香港如果就业的话很受欢迎，其实如果是在香港周边或者说广东省的其他城市去就业应该也很方便。 啊，是的，尤其是现在说的、 嗯、 深圳。 嗯， 因为现在深圳的发展非常快啊，甚至有某些行业都会比香港已经超前了很多啊，好像 IT 啊这各方面的啊，那他们从香港啊，因为你从香港毕业回来的话，你的平台跟高度呢就已经比较高。 嗯， 那就业上面也会，内地的雇主也会很看重这一点。 嗯，嗯， 我们之前好像也看过，好像中国银行 在北京聘请的一个职位呢，他必须要求是香港毕业。 其实我刚想说，尤其是北京还有上海，北京可能是居多。我有个学生读研究生，他也是在北京银行这个一个银行实习，那可能对于这个认可度就很高。对于香港大学的这个学生，有很多这些银行都比较喜欢香港的学生。那为什么 他可能这个国际元素 也是金融嘛？因为香港它比较优势专业是金融，所以说呢非常喜欢。 而且香港那个培养的那个。有个理念，就是培养这个全人啊，全人教育。 全人教育， 学生你不单单是学到一些专业知识，你更重要的学到一些技能啊、那些技巧啊、包括你人际技巧，你那个啊、工作上面一些技能都要学到啊。所以内地的啊、那些同事跟香港的同事，他们的工作的方法方式还是区别比较大的。因为在香港，就算你一个比较普通的同事，比较普通职位的同事，他的自主那个想法跟工作方法，还是你是比较放心的，但是换了在内地，因为可能那个培养方式不一样，他全部都你要给他一个很清晰的条条框框，他才可以去做到，所以这块可能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香港跟内地的这个大学培养的出来的毕业生的一些区别。 就是在上学的阶段，在学校教育里边的这个理念，就可能对于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的调动性还会更强一些。 对，而且他学到的东西我们都必须要用得上。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说，好像我读本科的时候，我们学一个市场学的一个科目，我们就要做一个小组作业，就真的是针对一个产品，我们自己去到市场上面做那个市场调查啊，无论这个做的地方要不要准确，但是我们起码要经过这个真正的像你那个市场上面公司的那个操作，我们就然后做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还要站出来课室前面去给老师给同学去分享，我在这个做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学到些什么，得到一些什么结果， 就是说自己要去实操一下，要去把这个过程实践一遍。 对， 其实就在于工作当中它所应用的这个环境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模拟。 其实那个研究生阶段，我觉得在香港读研究生有很多就是已经工作的，然后这些已工作人士他是真的是 回过头 再去进修，他真是需要，而本科阶段可能不是他给选的专业，是家长给选的，那反过来工作回来再需要去修的这个专业肯定是他需要的，所以呢这样你身边的同学很多已经在公司就业了，所以那层次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在香港研究生阶段读研究生呢是可以打工的，非常自由，然后呢再来读书和学习，人群认识也比较好，平台也比较好。 他在读研究生的阶段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和他的这个针对性就更强了， 非常的强。非常的强。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如果是到香港读研究生的话，报考比较多的，或者说对于内地生来说比较受欢迎的一些专业会什么？ 那我觉得可能还是金融这个专业比较受欢迎，商科， 商科， 这两年可能传媒专业也是比较火爆，然后一些女生呢比较喜欢传媒啊这个专业，还有一些个社会科学类的，社科类的，基本上是这几个吧，这几大专业。 还有就教育， 教育我觉得也是比较好。那可能呢，读完这个专门的这个教育呢，会内地比较好这个就业啊。 其实我们就我们的北京电台，我们每年也会有很多香港的大学生来到我们这个单位里边来 实习， 实习，对对对，可能暑假他们也是像有浸会大学，还有中文大学， 浸会的应该比较多。 对对对，也是学传媒类专业的。 对， 可能这个也是很多像您说的，很多女生非常喜欢。 他现在浸会的传理专业已经在亚洲排名是第一了。还有很多去香港读书，其实呢，我想说女生的家庭选的比较多，因为她离家近，把孩子一下放到美国、英国不放心。所以说，为什么文科类的专业、教育类专业选的比较多？因为还是文科类嘛， 是女生比较多， 是女生比较多。我觉得是，当然男生学金融的比较多，像科技大学这些金融专业是很棒的，还有像工科类的也很多， 就这些专业都是在香港 比较有优势的、其实还有像酒店管理，酒店管理也是非常多，像我们香港理工大学他自己有一所酒店就可以实习，可以实习，那还有就是这个专业选择比较多。 对， 嗯， 其实这里呢，就带出一点，就刚才说到的，香港真的实习的机会很多，而且在读书时间呢，还有很多交流的就交换生的机会在香港，这些呢，不会像内地的大学一样的那个很少很少的学生才有这个机会，但在香港呢，基本的四分之一，就大的学校四分之一是有这个机会，在学生。 您说的交换生是到什么？ 它是一些学校合作的姐妹院校，可能香港大学达到32个国家， 对， 因为我们香港它暑假比较长，每有3到4个月的时间，那可能利用暑假呢就进行这个交换，是这样。 这个如果我这里的就建议我们的。学生们呢，如果你们是真的去到香港去学习的话，我是强烈建议你们都是争取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我自己是亲身感受的，因为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呢，有一年我去做交换生，把自己的视野是真正打开了，因为古语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你能看到跟体验到的东西呢，是跟你在书本上看的完全不一样好像我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以前我们读地理的时候经常要记某个国家哪里是那个首都哪个城市那是记得很辛苦的，一下子又忘了，但我在去欧洲的时候，我是放假或者考完试了没事，我就会背着一个背包就到不同国家不同的城市去玩到现在为止了，你要问回我这个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我现在都很容易就记得起来对，非常深刻，而且你能接触到不同国家，真正是不同国家的人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去香港读书，但是同时还有很多的机会能到更多的国家去交流， 它国际生比例也高嘛也占的比较高 国际生呢，在香港的国际生占的比例最少是30%所以在香港大学里面呢，你看到那个外国学生一点都不稀奇然后还有外国教授更多超过80%以上都是外国的教授， 超过80%有这么多 的 比例， 是的 ， 那比例还是相当高， 是的，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去读取本科的一些其他的途径，还有到香港读研究生的一些介绍，以及教育方面的一些特色和体系啊，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再给我们的留学时间微信公众号留言。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黄老师和陈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的介绍。我相信两位老师这样详细系统的介绍呢，也给有意愿去香港读书的朋友一个很好的一个认识哈。谢谢两位老师。 好，谢谢。 资深专家的深度分析，留学行业的全面解读，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专家小讲堂，欢迎关注留学时间微信公众号 RBC 留学全拼。 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和曼腾教育的杨老师和韩老师继续来聊一下美国留学的这个职业规划的系列话题。今天主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实习相关的实践活动对于升学或者是就业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数据。首先是这个根据美国大学及雇主联合会的统计，63%的美国学生呢，在就业之前是至少要有一份实习工作的，而这其中只有1/3呢是能够拿到生活补助的。因为在美国来讲呢，学生实习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酬劳，更多的是一种普遍的校园社会文化，无论是对升学还之后的这个更好就业，都是有超乎你想象的重要性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去深造硕士或者博士，实习的工作经验也是必不可少的， 是 尤其是针对商科类的研究生的申请。理工科的科目中呢，学生如果在校期间作为实验室的助手帮助老师所做的这种实习，也可以为其深硕深博大大的加分。然后还有就是在美国知名高校杂志出过一个调查报告，显示过是否有实习经历已经成为企业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最大重要的考量，而大学的 GPA 和大学品牌这些因素被排在了最末。 也就是说这个相关的实践经验对于雇主来说是更为重要的。 没错，是的。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美国的 IBM 公司每年招收呢将近2000名实习生，而50%的这个实习生在完成在毕业之后呢，都能够再获得 IBM 给的全职的聘书。 嗯，也就是说您如果将来有意向去哪家公司的话， 没错， 提前的这个实习可能会给雇主留下更多的印象， 的 也有更多的了解，之后他可能录用的这个几率会更大。 没错，他们也相信你进入了企业的这种一种文化氛围，能够更快的比没有在这个企业实习过的学生更快的上手。 是，补充一点，就像谷歌、亚马逊这样比较大的公司呢，它每年暑期都会招收很多的实习生，帮助他完成一部分工作任务的同时，也是在考察这群实习生有没有潜力，会不会成为他们以后的全职员工。也有很多学生都是通过这样的实习，最后拿到了这些企业的叫 return offer， 就是返聘。最后在毕业之后呢，直接就到公司拿到了全职工作。所以说实习不管是对于升学也好，或者是找工作也好，或者是直接想要目标是 return offer 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留学时间是在每周六日的早上8:30和中午的12:30播出。欢迎大家收听，这次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re Works Beijing。 诵读春天，听见经典，春风得意，花开为你。2018听见经典首场诵读沙龙及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季特别策划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著名朗诵艺术家陈铎与你相约共同诵读。4月1日，让我们一起听见花开的声音。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